加强两岸经济合作，契合两岸民心所向，利于增进同胞福祉。尽管受诸多不利因素影响，两岸贸易额仍保持快速增长，台湾企业来大陆投资热情不减，层次提升。两岸经济合作动力强劲，韧性十足，潜力巨大。祖国大陆始终是广大台商台企投资兴业的热土和发展进步的依靠。汪洋强调，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全面总结了中共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郑重宣示了在民族复兴进程中推进祖国完全统一的坚定立场和决心。我们将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和外部势力干涉，以同胞福祉为依归，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我们一贯秉持的两岸一家亲理念不会变，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发展机遇的政策不会变，为台商台企办实事做好事的举措不会变。汪洋指出，企业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受益者，也是祖国统一大业的建设者，希望峰会双方理事会团结两岸企业界人士，观大事，明大义，行大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决与台独分裂势力划清界限，为推进祖国完全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本台消息，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昨天向全球发布中英文智库报告，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追求与探索，民主自由人权的中国实践及纪录片，深度解读中国共产党高举人民民主旗帜，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中国人民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的伟大成就，深刻阐释中国人民始终不渝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 中国经济年终特别报道，奋进2021。 今年以来，我国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11月15号，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式开市，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中国之声年终经济特别报道奋进2021今天播出，货币政策迭出，北交所横空出世，中小企业大有可为。采制总台央广记者谭震。 浙江真豪乳胶是一家专门从事天然乳胶制品研发及生产的新兴企业，疫情影响下，企业资金周转出现了困难。公司董事长金美申说，由于企业没有自己的厂房，走资产抵押贷款很难。 这次呢，银行专门的人员来上门，了解到我们有这个贷款需求，说我们那个税务啊达标了，可以去做银行贷款，2天的时间呢就放贷了，解决了我们燃眉之急和资金周转困难。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邹兰介绍，针对近期中小微企业面临的诸多困难，央行深入开展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工程， 加强科技手段运用，大力推广主动授信、随借随还贷款模式，规范发展供应链金融，推动信用信息共享、融资担保等配套机制建设，提升金融服务质效。 今年以来，我国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降准、再贷款、再贴现、中期借贷便利、公开市场操作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满足金融机构合理的流动性需求，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今年11月15号，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式开市，81家公司成为首批北交所上市公司。有了北交所就有了家，在北交所开市仪式上，首批上市公司代表三元基因董事长程永庆发出由衷的感慨。 其实中小企业融资难是全世界的难题了，北交所通过直接融资的方式支持咱们这样的一种创新性中小企业发展，它好多这个制度啊，包容性啊、精准性啊非常强，针对性非常强。 天津科技金融中心主任何永军表示，北交所将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带来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 良好的资本市场融资环境呢，那我想呢，可以让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快速融资并打开市场，从而为企业的未来发展带来跨越式的进步。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资本市场研究室主任张月文表示，北交所在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起枢纽作用，将为中小企业构筑起顺畅的融资成长路径。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11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35.39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2%。 总台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今年前11个月，我国出口 19.58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8%， 进口 15.81 万亿元，同比增长 22.2%，贸易顺差3.77万亿元，同比增长 20.1%。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李奎文透露，前11个月进出口总值已超过去年全年。 得益于我国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效继续显现，我国经济总体延续恢复发展态势。今年前11个月，我国外贸保持了两位数的同比增长，与2019年同期相比，前11个月进出口增速也达到了 24%， 进出口总值已超过去年全年32万亿元的规模。 前11个月，一般贸易进出口继续增长，占我国外贸总值的比重提升至 61.6%。 我国对东盟、欧盟和美国等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均实现增长，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速最快，比重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48.5%。 李奎文表示， 我国外贸企业的活力和内生动力持续显现，前11个月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 55.3 万家，同比增加 3.6 万家，有力支撑了外贸进出口增长。同时，我国多元化的外贸发展也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做出了重要贡献。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介绍，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秋粮收购旺季，收购总体进展顺利，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粮食供应有充分保障。总台央广记者冯硕报道。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秦玉云介绍，目前稻谷、玉米、大豆三个品种进入收购高峰，主产区各类粮食企业收购秋粮水平与常年大体相当，各地积极应对近期雨雪天气影响，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措施，帮助农民做好安全储粮。 截至12月5日，主产区各类粮食企业累计收购秋粮1311斤，与常年的收购进度呢大体是持平的进度啊。 今年以来，在国际粮价频繁震荡的情况下，国内市场始终保持供应充足、运行平稳的良好态势。秦玉云表示，综合分析，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粮食供应有充分保障。 今年粮食生产备货丰收，全年粮食产量13657亿斤，比上年增加267亿斤，粮食库存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调控的物质基础十分的扎实。 遨游太空的宇宙飞船，四通八达的道路大桥，震撼亮丽的摩天大楼，覆盖全域的通信网络，飞速运算的超级计算机，这些服务于我们生活和生产的国之重器，离不开工程师们的精心雕琢。他们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以卓尔不群的智慧，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勇攀高峰，勇创一流，创造出一个个工程奇迹，扛起中国制造的大旗。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卓越工程师》今天播出苏全科《横亘珠江连两岸，一桥飞架伶仃洋》，采制总台央广记者孙鲁进。 这个大桥是一个连接物理空间和连接思想空间，连接了大家的感情，连接了香港、澳门、广东三地的发展的优势。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代表性工程，港珠澳大桥为湾区基础设施硬连通和体制机制软连通树立了典范。从参与修建开始，港珠澳大桥管理局总工程师苏全科的工作重心就再也没离开过这座桥。在港珠澳大桥筹备和建设的15年中，苏全科与同事们先后组织开展300多项专题研究，主持审查几十万张图纸，反复论证修改几百本设计施工方案，在修建过程中将许多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海底隧道部分是港珠澳大桥难度最大的工程，导隧总长达6.7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海底公路沉管隧道。苏全科说，为保证30万吨油轮的通航，隧道最大埋深40多米，要攻克的难题主要是沉管在海底受力的问题。 最深的地方有20多米淤泥回淤压到这个沉管上面，这个在国际上没有说有这么大核灾的，它这个结构体系本身就是受不了各种方法呢，以后深埋沉管存在的安全问题，包括在灾害情况下抗震情况下的安全问题，啊，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做研究做实验，一个参数一个参数的来确定。 港珠澳大桥及桥岛碎为一体，堪称世界交通建设史上的新标杆。近日，广东省交通运输